笑容多甜蜜，哦，因为遇见你。Oh baby baby，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？只要能走到一起，迟到没有关系。Don't say maybe，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，因为这就是爱，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。我的地